第34课，我头疼。一，句子。你怎么了？我头疼，咳嗽。我昨天晚上就开始不舒服了。你把嘴张开，我看看。吃两天药就会好的。王兰呢？我一下课就找她。我找了她两次都不在。